请掀开经本，轮观第十七面，倒数第三行，从最后这一句看起。详解云：三种观法，意蕴经书，天台一柱大乘经，立四种三昧，修十乘观法，直究因心，显三千法，即从心观矣。这是解释啊，这个三观三种观法了。第一种从心，第二种呢就发相，第三种啊脱思。那么这是详细给我们说明啊，四种三昧十乘观法就是从心。我们先把这个什么叫四种三昧，什么叫做十乘观法，简单的把这个名相啊做个介绍。那么今天给诸位发了一张参考资料，这个参考资料是从教程发素里面揭露出来。这两段都是出于天台止观，大乘经上常说无量三昧，怎么只有四种？说无量三昧从形式上来讲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八万四千种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三昧，无量法门就是无量三昧。那么从形式上来说可以归纳了这四种。教程法术用表解给我们列出来，使我们一目了然。那么这四种形式我们要如何采取，这要关机啊，特别是要观察自己，自己的根性，自己的体力，自己的精神状况，自己的生活环境，你选择得当，修学起来容易啊，功夫容易得力，不能够勉强啊。看到别人修什么哦，大家赞叹，你也去模仿，不见得有效果啊。特别是末法时期的众生根性远远不如正法相法时代啊，这个是事实啊，不能不明白，不能不承认 末法时期当然也有一些根利的，毕竟是少数啊。我们是不是属于根性利的一类人，自己要清楚要明白。这四种三昧啊，第一种是常行啊，诸位看这个表姐里头，业名啊福利啊，也叫福利三昧，就是波州三昧。波州是梵语，意思就是前面所讲的，啊，底下这个小注，波州经以九十日为期，专念彼佛，彼佛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位善知识吉祥云比丘啊，我们今天用的是四十华严啊，用的这个本子。吉祥云比丘啊，就是修的这个法门啊，所以善财童子去参访，他不在道场。他在别峰，你想想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啊？不在道场，道场是比喻一般法门，这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道场，别峰是特别的一个法门啊，他在另外一个山头啊，到那边去才找到他。他在那个地方进行啊，在那个地方念佛啊，所以他修的就是波州三昧啊，常行不作不恶啊，所以也叫佛力了。在波州经里面，佛教我们这个方法啊，一期是九十天，有三个月啊，三个月为一期。你要想修学这个法门，要考虑你的体力啊，精神状况能不能办到啊？九十天不睡眠呢？九十天不能够坐下来，不能躺下来呀！啊，人的体力毕竟有限的，那么修波州三昧用什么方法呢？用个绳子吊起来，啊，打瞌睡的时候就吊在那边，啊，两个手啊，手头就是吊在那里。换句话说，站着睡觉。那如不如法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华严经》上啊，吉祥云比丘用这个方法了，没看到啊。啊，这个就是一种勉强的方法。啊，我们要懂得，啊，要了解，佛在经论上一再教诫我们不修无业苦恨，啊，这种苦恨对于我们的道心没有什么帮助。实在讲，什么叫道心？这个经上所引用的转化了，转变了啊，真正是转迷为悟， 转凡为圣呢，那是道心呐。那你用这个方法能不能转得过来呢？果然能转得过来，行啊。如果用这种方法，标新立异，啊，与众不同，博取大众的尊敬供养，你起心动念就错了，啊，这就变成自欺欺人了，啊，攀缘不是随缘了，所以。灌顶法师啊，慈云灌顶法师在大势至圆通章疏钞里面啊，幕后讲念佛一百种果报，第一个就是堕地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呢，所以这个修学方法年轻精神体力都超过常人，能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修定啊，三昧是定啊，啊，定能够开慧呀，目的才达到啊！如果只能得定不能开慧，给诸位说还不能叫三昧，三昧叫正受嘛，它的本意是正受，智慧不开那个受就不是正常的啊！所以定是手段呢，不是目的，那戒律是手段的手段呐，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开慧才是目的。啊，宗门讲大彻大悟，教下讲大开圆解，那是我们的目的。啊，那个时候才真正是三昧，啊，真实的三昧啊。所以佛在经里头讲的这些意趣，我们要理解深解，不至于产生误会啊，不至于修错了法门啊。三昧得到之后就不会失掉，那是真的。也有人得到之后啊，也会失掉啊，那是什么原因？功夫浅呢，不够深呢，没有其如境界，就会丧失啊。凡是会失掉的要归纳其根本的因素，不外乎嗜欲没有断干净的，是嗜好，他的爱好欲望没有舍得干净，所以九十天给一起修毕了，六根再借出外面六尘境界啊，特别是现在这个世间是花花世界啊，你借出外面这个六尘的境界相啊，你还有一丝毫的嗜好啊，爱好，还有一点点的欲望， 被他一诱惑又起来了，立刻就迷了，立刻就退转了。啊，现在社会是个开放的社会，跟从前不一样啊。啊，以前社会啊保守。啊，换一句话说，污染轻啊，现在污染是非常严重。啊，以前士大夫阶级，用现在的话说，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不读圣贤书啊。纵然他做不到，他懂得。啊，他放肆。啊，他放逸。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他也懂得收敛。现在没有了，现在人不读圣贤书了，完全随顺自己烦恼，那还得了吗？啊，真是为欲所为，不怕三途地狱。实在讲，为什么不怕呢？他不相信三途地狱。啊，三途地狱境界没有现前，他也不在乎三途地狱。啊，他敢做。啊，这个是读圣贤书跟不读圣贤书啊，很不相同。啊，圣贤书讲的是什么呢？明理而已。啊，佛书是圣贤书，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人生，我们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啊，让你了解事实真相，你的思想就纯正。你的言行与事实真相相应，这圣贤菩萨贤啊，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想的错了，你所说的你所做的完全错了。这个错误的思想行为就起了很大的变化，变现出三途地狱，你自己去受罪。三途地狱哪里来的？是你自己心念变现出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为识所变，不是外面来的，不是别人给你受的，是你自己变现出来的。啊，真的所谓是自作自受。啊，本来没有这个事情。清净心中哪有这个东西？不但没有三途，六道也没有，十法界也没有啊。啊，都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你能怪谁呢？啊，责怪别人，增长自己的罪业。啊，加重自己的苦报。这跟你讲真话了，讲实话。修行功夫从什么地方看？从嗜欲上看。你的嗜好，你的欲望，如果是一年比一年淡， 你功夫进步了，你智慧决定增长，因为它这是等于明暗两面，黑暗少了光明就多了，光明少了黑暗多了，它是一桩事情啊。所以佛讲烦恼即菩提，相互的在消长，我们的嗜欲淡一分，我们的般若智慧就长一分，我们的嗜欲要是加长加多一分，嗜好欲望，嗜欲增一分，我们的智慧就减一分，诸佛如来嗜欲断尽了，完全没有了，所以才证得究竟圆满的无上菩提。这个名字也是假立的，不可以执着名字，不可以分别名字，执着名字分别名字还是落在嗜欲里面，你们想想看，还是不干净啊。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特别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执着言说相，不要执着名字相，不要执着心缘相，你才能得真实意。真实意不在他了，真实意是自觉，绝对不是说这如来真实意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意，毗卢遮那的真实意错了，自信的觉悟那是真实意他们又说愿解诸佛的真实意是说愿解如来真实意，如来是自信的，从性上说的，不是从相上讲的。那么第二种三昧，就修行的方式，常坐。常坐啊，也叫做一行三昧，在中国禅宗里面用的是这个，文殊问般若经，这个里头说明也是以九十天为期，专圆法界。用这个方法开悟的，虽然是常坐，也要有调身的方法，如果每天坐的时间太久了没有活动，我们知道这生理受不了，会做出病出来啊。所以有些用功不如法的做到最后这两个腿血脉不通出了问题了，腿要锯掉， 这我们看到的呀，啊，那是什么呢？打坐不如法了，不懂法，一定勉强嗔痴，到最后身体变成残废。禅堂里面堂主那都是过来人啊，他懂得，他能够观察每一个人修行的状况，遇到这些障难呢，他有方法来给你解决，来帮助你啊。禅跟密，如果没有真正善知识在旁边看着指导你，出毛病的机会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神经分裂的，轻一点的是这些人，这些病人不发作的时候好像很正常，一发作马上就不正常。好好的一个人，我在国外看到很多都是大学生留学生，有些拿到硕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没有学佛的时候很好很正常，学佛学个半年一年，听说他得神经分裂，住在精神病院去了。我们听到多难过啊！什么原因呢？修学不如法了，所以这个修行呢，要如理如法，才能得受用啊。不如理不如法，没有善知识在旁边指导，自己盲修瞎练很少有不出毛病的，出了毛病之后没救啊！啊，有不少出毛病来找我，他的家亲眷属带着来找我，我没有能力，没法子救他。他所亲近的道场，亲近的那个善知识也不能救他。啊，实在讲，他的那些老师要负责任啊。啊，你把一个好好的人搞成这个样子，你怎么对得起人？所以在一切法门里面，念佛法门是比较最为妥善，不容易出差错啊。没有善知识在旁边指导也行啊，只要你老老实实依照往生经里面所说的去做。往生经就是三经，净土三经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在中国自古以来依阿弥陀经修学的人最多啊，最近这个十年来我们提倡无量寿经。为什么要提倡这部经，不再提倡阿弥陀经呢？有很多人疑惑，不了解这个道理。在过去提倡无量寿经啊，这个啊阿弥陀经决定有利益，决定有好处， 为什么？民国以前，民国初年，中国的社会环境，教育还不普及，啊，接受教育的人不多啊。风俗还相当淳朴，人很老实啊，所以跟诸位说明白啊，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好教啊，教他念佛他就老老实实念佛，弥陀君足够用了。可是在现前呢就不行了，现前是学校多了，受教育的机会普遍了，换一句话，人不老实了，他天天胡思乱想了。你这一部弥陀经看它这神话故事嘛，啊，其实弥陀经的经义很深呢，啊，你看看莲池大师的苏超，藕益大师的要解，那一看他就看不懂了，啊，好像注解比经还要深。他要不了解一点道理，他怎么能接受呢？所以《无量寿经》最契合现在众生的根基。啊，特别是在一个民主开放这种社会，啊，他要明理，他要懂得道理，他要知道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啊，不给他讲清楚，不给他讲明白，他不能接受。啊，而且无量寿经的译本太多，啊，每一个译本诸位仔细去看，里面都有很多艰涩的文句，不好懂，不好理解，读起来也不顺口。啊，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有啊汇集本的出现。啊，第一次汇集是宋朝王龙书居士。啊，这个汇集本流通很广，而且收在龙藏里面，啊，如果这个汇集没有价值，怎么可能收在大藏经里面？莲池大师注解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几乎一半是引用啊王龙书的汇集本，啊，可见的他这个本子被祖师们肯定啊，那么这个本子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后人何必汇集呢？没有重新汇集的必要吗？啊，汇集确实不够圆满，啊，所以前清有彭继清的借教本，啊，这乾隆年间的事情，啊，有魏默生的第二次的汇集本，啊， 那是咸丰年间的事。魏默生所汇集的文字确实比王龙书的本子要好，可是还是不能令人满意。这到民国年间，夏莲居老居士重新再做一次汇集。我们从传记里面看到的，他老人家用了10年的时间呢，才完成这个定本。我们现在做得到的，这个本子，主细细去跟五种原译本对照来看，比较来看，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的高僧大德们对他这个本子赞叹了。民国初年在中国持戒精严的慈州法师给《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呢，就是夏老的汇集本呢，做了一个刻判。所以最初给这个经做刻判的是慈州法师啊。我们做刻判呢，是依慈州法师这个做基础啊。慈州法师这个刻判，是我到北京去看黄念祖老居士，他送给我的。慈州法师讲过这个本子，黄念祖老居士在跋文里面有记载，所以这个是非常稀有宝贵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决定会流通在末法9000年之中，广度众生啊！果然这个本子我们流通出去之后，非常受欢迎，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我们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众生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第二个是设法一切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我们才看到这个现象啊。我们自己不过是做一点增上缘而已，决定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来自众生的善根福德成熟，来自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威神加庇啊。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弘扬这个本子，道理在此地。宗门禅坐调身抛香他坐一段时间要起来运动啊。决定不是一昧枯坐，那个会把身体坐坏了。身体是个机器，这个机器需要运动啊。前面常行是运动，就是我们讲的精行。精行是最好的运动。去念佛堂 决定要以精行为主，时间要站得长。啊，我们念佛堂现在有几位法师在带，啊，吴勇师告诉我，他们精行一小时，直径50分钟，我听了之后吓一跳。我告诉他，直径的时间太长了，啊，直径的时间决定不可以超过半个小时，啊，最理想的20分钟，啊，你精行一个小时，坐下来休息20分钟，够了。休息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个体力恢复再进行啊，啊，这样好，啊，当然念佛堂人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大家一致行动确实会给一部分人带来不方便，我在早年想到这个问题。那么在国外法师少啊，带领大家共修的人不容易啊，所以我就想出一个方法，我用念佛机，不需要法师来敲法器来领导，我们将念佛堂划分三个区域，啊，第一个区域呢是精行的步道绕佛，啊，我们的佛像是供在佛堂的当中，绕佛比较方便，佛像前面这块地方呢，我们铺的地毯拜佛，啊，拜佛这个区域，绕佛两边靠墙壁呢，我们摆上蒲团直径的区域，啊，完全呢开放，就是说你喜欢绕佛的，你尽管在绕佛这个步道里面去进行，你绕累了你自己想休息，自己到蒲团里面去面壁，啊，你觉得说坐久了需要运动运动，你到佛前面来拜佛，啊，佛堂里面的规矩决定禁止说话，决定禁语，进入念佛堂就不可以打妄想，不可以跟任何人说话，法师进去也不打招呼，见若不见，啊，绝不破坏正念，这个方法推行之后啊，很受欢迎，进入念佛堂没有一丝毫压力，啊，你随便什么时候进去，你有事情随时你可以离开，不要跟任何人打招呼，啊，你进来轻轻进来，出去的时候也轻轻地离开，啊，所以这个里头无需要出家人临终啊，我们用念佛机就行，啊，精行的人跟着念佛机出身念佛，直径心里头念佛或者是听 念佛的这个声音不出口，不出声。拜佛的时候也专心听佛号，心里都可以默念，也不出声。拜佛出声伤气伤身体啊，只因这个时候你休息需要恢复体力啊，所以不出声最好啊。出声念佛了只是惊醒啊，绕佛的时候惊醒要出声念啊，总是以惊醒绕佛为主啊。但现在我们人多，绕蒲团这样弯来弯去，我在那一看头昏呐啊，这是没有办法，场地呀、啊、太小了，人太多了啊。最好绕佛说就是一个圆圈绕，不要弯来弯去啊，那是最理想的。但现在我们念佛堂不行，人太多啊，所以将来啊我们杨树岗这个地方啊，这个圆形念佛堂建好之后啊，大概就可能了啊。那个里面我听说可以容纳1500人啊，能容纳1500人，如果说是300-400人去念佛了，那是最理想的啊。这个空间呢够了啊，所以修学的环境很重要啊！啊，要懂得怎样调心，怎样调身。啊，念佛念得很舒服，念得很快乐，念得法喜充满，那才相应。如果念到烦恼起现行了，念到一身不舒服了，那你就用功的方法有错误，你一定要赶快把它调整过来。啊，念佛参禅都要注重这些。那么我这个方法提出来之后也照做了。以后我看到行车大师啊，他老人家教人家念佛用功的方法给我这个非常类似啊，我看到了很欢喜啊。啊，他是用分班的方法，分成3个班，每一班呢4位法师领导，那个时候没有念佛机嘛，他也用1个班绕佛，啊，2个班止境，啊，绕佛的人呢出声，止境的人听佛号默念，啊，那么这1个班绕1支香，啊，第2班就接住，啊，这一班换下来。直接用这种方法来调节，念佛堂24小时佛号不中断，它是轮班制的，用这个方法啊。但是那个时候道场人多，有法师领导啊，我们现在要找12个法师来领导找不到，哪去找啊？啊，而且日夜不间断，相当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用念佛机这个方法好啊，我们这个道场也是24小时不中断的啊。所以我在澳洲啊，澳洲念佛堂不大啊，50-60个人念佛非常适当。我们佛堂的隔壁就是休息室啊，这个休息室里头还有床铺啊，便利发心呢 在念佛堂念佛人，晚上念佛累了，啊，可以到那边去休息。啊，休息，在念佛堂穿的海青，你到那里床上躺一下，海青不要脱。啊，为什么？暂时休息，海青一脱一睡着了，不知道睡到明天都不晓得了。啊，希望啊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惊醒过了时候，立刻再回到念佛堂去。啊，所以有一个男众休息室，有个女众休息室。啊，这样对于念佛同修啊，完全没有压力。啊，你自己随时可以调整。啊，你喜欢惊醒，绕佛念。啊，绕泪疗，啊，你就。直接啊，你坐的或者实在坐的想睡觉的时候，隔壁房间去休息啊，休息好了借着赶快念啊。我这个方式实在讲呢，都是从地贤老和尚教锅炉匠那个方法带来的啊，地仙方法教他那个徒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休息歇会儿，歇会儿好了，赶紧再接着念，不分昼夜，没有时间呢。他这个锅炉匠徒弟真老实，依教奉行呐。啊，所以念到是这个三四年，他就成功了。你看他往生那么自在啊，欲知时至啊，往生的前一两天呢，他就看看他的老朋友啊，啊，他自从入这个小庙三四年从来没有出门啊，等于是闭关一样，哪里都不去，就在那里老实念的。啊，这一天他破了例了。啊，出去到城里啊，看看亲戚朋友。啊，那是去辞行啊。啊，回来之后，他有一个护法，啊，一个老太太照顾他的生活，啊，给他烧饭呢。洗衣服照顾他啊，他给老太太说明天不要给我烧饭了。老太太听了以为什么呢，他这两天出去看朋友，大概明天又有朋友请他吃饭了啊，不要给他烧饭了啊。这个老太太只烧两餐饭，中午晚上早晨他自己搞啊，早餐简单，所以到中午这个老太太再来去看看啊，师父有没有吃饭，来的时候看到师父站在那个地方，已经往生了，站着走的啊。地仙老法师对他赞叹了，没有白出家了啊，赞叹他的讲经的法师，丛林的方丈主席比不上你呀！啊，他出家没出家，啊，没有跟大众在一起上过殿，他不认识字，他也不会念经，也没有听过一堂经，就是一个老师，师父叫他。老师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歇会儿，歇会儿好了接着再念，他就依教奉行啊，就成就了啊。我们听说了，哎，也想照他这个办法去做，行不行呢？肯定照某 为什么呢？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他是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是愚人呢，愚不可及，我们跟他不一样啊。啊，下愚之人闭关能成就，我们这种人闭关会发疯，会得神经病。哎，你看很多人，这个年轻人发心去闭关啊，那个还有命的时候从墙上跳出去跑掉了啊，那个命是救助了啊。如果不肯从墙上翻墙跑掉的话的时候，你就得神经分裂症。那我们看很多啊，所以学佛要观机，特别是要观察自己是什么根基呀。他这个方法能成就，我们没有办法学他。我们不是他这个根性的人，这个一定要了解。但是他这个方法，我们可以用在念佛堂。是个好办法啊，用在念佛堂里面，我们用这种念佛机，特别是缺乏这个出家人带领啊，所以我把这个方法介绍给许许多多净宗学会啊，都是在家居士的道场啊，而这种方法推行相当有效果。许多同修来告诉我很得力，所以这个方法是从这个地方得来的。那么第三种方式是半行半坐，这小注的时候法华方等等灿呐，现起不定啊，和三起一起等啊，我们打夫妻属于这种。